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来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林奇。近日查询发现，交行、农行、中行、招行等大行已在业内率先落实新规，将部分理财产品起售金额降至为10000元。人社部官网中透露，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已经连续14年上调，不过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已经超过9.25亿人。法兰西岛运输联合会要求将巴黎地铁站公厕数量提高至100个，研究工作主要面向现有的20个地铁站以及28个未来新建的地铁站。经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33次全会批准，塞内加尔正式获得2022年第四届夏季青年奥运会的举办权。2019北京世园会香港园将以对比城市为主题，以城市和乡村景观差别并列展示出两个对比性的状态。即日起，北京道和肛肠医院等私家定点医疗机构因不能继续为参保人员提供服务，被终止基本医疗保险服务协议，将不再承担医疗保险任务。2018年帝企鹅日G2召唤再度来袭，正式定档10月12号在中国大陆上映，由江一燕演唱推广曲召唤。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边疆风霜了脸庞，望不见故乡，蔓延的黄沙，蜿蜒的伤疤，没有泪流下。我就像风飞沙，何时能停下？我向苍天呐喊，像歌一宣扬。天上的月光踏破了雪花，想加上无尽的步伐，无悔的情怀，异乡的沙哑。我就像风飞沙，放不下一牵挂，无奈岁月不等，回头一百发。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台，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许巍时光。听到这首歌，你有没有感觉到有那么一瞬间你会忽然间感觉到自己老了？那种老呢，不是身体上的老，而是一种直觉，让自己有的感叹一声，真的不再年少了。就比如昨天看到自己的 QQ 空间那些互踩的留言啊、签名档啊，就足够勾起无数的青春回忆了。那么就让我们接下来用一首歌来缅怀一句不复返的青春年华吧。 在哪里？

我不能。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国盛宏观行政员认为，在美国等其他经济体收紧货币背景下，中国本次降准可谓逆流而上，背后体现的是政策思路的大转向，权力稳增长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据北京商报记者观察，在漫长的熊市中，投资者对虚拟货币的热情正在进一步减退，比特币的交易量和搜索量均在骤降。在此情况下，比特币的价格在十一长假期间出现了多日的横盘，在6600美元附近徘徊。A 股三大股指均跌超2%，影视板块、汽车板块大跌，上汽集团跌停。此前上汽通用召回330余万辆车，这是中国车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汽车召回。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只要收听好歌，一定能让你在花花世界里找到最简单的幸福。嗨，我是 Hebe 田馥甄。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时光之美。 岁月里都有你的故事，唱尽每一段光阴，沉淀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人分之流程就是爱情甜，今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是爱情节。

总的来说呢，是人生总有不测风云，周华健也是如此。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与其沉迷于失意，不如走出失意。有些事情唯有坚持，才能看得到希望。 在昨天的每一页，总仿佛缺少一些些。爱都是随随便便，等着我们去改变。从新开始，一种感觉，今天我们一起向前。多付出一些，我们要的更好一些。用希望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划条直线，一起去创造更好的空间，要更好一些，要更好一些。哪里有更大的世界，更多机会，我要跑在世界的前面，跑在世界的前面。昨天的每一夜，总仿佛缺少一些些。爱都是随随便便，等着我们去改变。从新开始，你总感觉今天我们一起向前。多付出一些，我们要的更好一些。用希望在现在和未来之间。 许下的山盟海誓，如今已跟你随风而逝。爱承受不了花言巧语的你，谁也看不清。 承诺和另一个他，你也应该去写你独特。